系有翻嚟啦，系嗰段片嗰个警告睇咗三次啦， 系啊，咁你三次都要有呢啲嘅，梗系要 系啦，系啦，啊，欢迎翻到嚟啊！历史启示录第四集啊，第三节啊，历史花柳啊，面面睇啦，所以睇过几个面噶咯，又历史上啦，有好多唔同嘅记载啊，剩啦，咁我哋就事不宜迟啦，又继续有我荣少同 Albert 喺度嘅，好啦啊，好啦，头先咧就讲开咧呢个西方嘅治疗方法啦，古代嘅即系古代少少啦，咁啊，而家嚟到咯，我哋中国嘅治疗咯，好，去第十五先。 第二节嘅第十五啊， 系第二节第十五 啊， 嗱呢个微梅 疮 鼻 络 啊，就头先我哋有讲过噶啦，讲过咧 系第一本咧，我哋中国咧，据呢个科学考究价值嘅一本书系记录梅毒嘅， 系啦，嗰、那个隔篱写埋噶啦，有嗰啲咩花柳病咁啊，系啦，好啦，嗱咁其实咧，佢之前咧，我哋中国咧就我觉得系相对就。科学化叮叮咁多啦，中医就咁、其实佢有冇用水银嚟治疗呢？ 其实佢都系用一个基本上系以毒攻毒嘅方法嘅， 系啦 系啦，不过佢咧就有啲唔同嘅，同西方 系啦，佢咧就用水银咧加埋砒霜，咁咧就经过咧高温嘅烧炼咧，砒霜加水银啦，而成咧有一样嘢叫生生鱼。 生生魚 咧、okay ，就我谂都系 娃娃鱼咁上下。 唔系，生生鱼咧系两个生力嘅生啦，跟住一个呢个鱼啦， 双个鱼 系啦，即系鱼，即系牛奶嗰只鱼啦，系啦系啦。咁咧就我嚟做呢个医治方法嘅，可能都系搽下敷下之类啦。我谂应该就唔会饮啩，重金属又中毒噶啦，系啦。咁其实咧呢个梅疮嘅 秘录 入边咧就有好详细记载嘅。好啦，直情咧喺《本草纲目》入边咧都记载咧用水人嚟治病都有嘅，其实中国都用水人，不过用嘅方式可能少少唔同咯。 系 啦，因为陈思成咧就坚持唔可以直接用水人，一定要将佢制过先。即系可能你知道中医咧，可能有啲太弱，啲药力太猛嗰啲咧，可能要用唔同程度嘅减轻个药力啦。 系啦，有佢炒啊咁上下一啲制炼嘅方法， 制炼啦、蜜炼啦，或者用啲唔同嘅方法啦，或者晒啊，或者叫做煲过去啦，咁样啦。好，好嚟啦，咁跟住正式入到我哋第三节嘅第一张图啦，去睇睇先吓。 翻翻嚟， 咦？嗱，讲下呢、這个性病无端端点样整幅咁嘅太平洋战争图啊 ，Evan。 咦？呢、這个系咪我哋呢个要讲呢、這个即系两国交战啊？有啲嘅用生化武器啊，用生化嘅生化武器、啊。 嗱，镜头一转啦，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啦，1940几年啦。嗱，咁咧呢一度咧呢幅图咧，大家见到咧大部分都系两个国家、三个国家嘅国旗嘅，譬如话英国啊、日本啊同埋美国嘅。咁呢个咧就1943年左右咧嘅跳岛战役，即系话咧其实红色地方咧就已经俾日本人占领咗个地方啦，即系包括东三省啊，甚至乎中国沿海地方啊，咁甚至乎有啲台湾岛啊，咁都已经占领咗啦。咁跟住美军咧就反击呢个日本咧，就每一个岛去打嘅。好啦，咁我第二张图啊，嗱呢个咧就好明显系乜嘢嚟嘅咧？呢个 啊，见到有啲类似土著喺中间啦，土人喺中间啦，侧边就有啲应该系士兵嚟嘅，系咪？ 系啦系啦，呢个可能系YMCA 好正，我冇留意啲之前揾到 系 YMCA。嗱，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所讲咧就系一啲。军人啦，联我哋叫盟军啦，即系军人啦，就同其实啲土著又或者嗰啲 有啲交流啦， 系啦，嗰啲部落啦，因为当日咧，日本去打太平洋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佢哋对啲土著咧就唔系咁好嘅对待，因为都系奴役佢哋多嘅、因为佢要吸好多资源啊嘛。咁调翻转头咧，盟军咧就一个解放者嘅。形式咧就出現喺呢啲島嶼上邊，咁就希望令到佢哋可以重過啲快樂嘅生活啦。 係 講係咁講啊， 即係總之係抵抗日軍啦。 係啦係啦，好啦，咁我哋點解要講呢件事咧？就其實咧源於咧呢個日本病毒學咧，阿金馬博士喺1942年嘅研究係咪一筆？ 1942年咧，佢就應該嗱呢個咧，我唔可以稱呼佢博士嘅，因為我覺得佢有啲撲街人渣。佢咧就研究咗一隻叫做雅思病啊，佢就將呢個雅思病咧專登咧就係喺呢個女土著身上咧散播啦，等呢個美軍啊嘅兵哥就走去咧同佢哋呢啲女土著咧有呢個性交嘅時候咧就傳呢個性病上去呢個美軍嗰度削弱佢哋嘅軍力嘅。 係啦。咁点解会话系 Abbott 你讲得咁衰格咧，佢哋就因为咧呢一个咧，而家我哋称之为咧世上最阴损嘅武器，咁咧亦系违反咗咧日本嘅武士道精神嘅，即系日本人咧初头打仗，其实阿金马佢第三 A 咁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去到中段嘅时候咧，42年研究噶啦，咁当日咧嘅太平洋嘅军部咧就话觉得喂，我哋唔用啲咁嘅嘢，我哋大日本帝国嘅精神 唔可以俾你蒙污、啊， 一来咧我哋唔用啲咁嘅嘢嘅，二来就系、我哋本身咧就好打得嘅啲人，我哋都唔需要用啲咁嘅嘢啦，就 ban 咗佢嘅，唔要你个计划。好啦，但系到1943-44年嘅时候咧，喂唔掂当，真系唔敢唔打，咁点算啊？喂，后来咪出现啲神风特攻队嘅，嗰段时间就谂无可谂啦，就话不如咁啦，就采用你个计划啦，就叫金马计划，系啦，唔系金马奖啊，系金马计划。咁咧，佢哋知道本身咧，啲美军咧，对于呢一个咧，性呢方面咧，就比较开放啲。 系啦，好渴求嘅。系啦，尤其是美军，即系成日都有听啲新闻报道。 系啦，因为点解咧？美军冇一个制度叫慰安妇制度噶嘛。 哦、 日本就慰安妇制度嘛，嗱，阵间我哋会讲啊。咁、好啦，咁跟住咧，美军咧就去到啲土著一个解放者出现啦。咁、跟住你知美军咧话漂洋过海去咗地球嘅即系另外一边打仗嘅时候咧，咁就寂寞难耐啦。咁、跟住佢哋又有啲物资喺度，咁啲土著就本身就着好少衫嘅。咁啊，啲女仔就比较热情奔放 啦。 系啦，咁啲身形咧就比较妥当啲。你知啲土著热带地方啦，咁美军就忍唔住咧，就用啲食物啊，用嗰啲物资咧，就同啲嗰啲土著嘅女性咧就交易啦。咁、做一个性交易啦，或者系叫做同佢哋有个接触啦。咁样3B啊。系啦，嗱，你叫日军啦吓，当日咧呢啲就佢哋嘅行军嘅姿态啦，系啦，咁好啦，咁最惨嘅地方就系话咧，日本人咧就将呢啲土著咧就用口服又有，或者用呢、這个打针又有啦，就夹硬将嗱，假设佢喺呢个地方要撤走嘅时候咧，佢就首先咧捉晒啲土著嘅女性嚟，咁跟住就打晒呢啲咁嘅病毒，就冇同佢哋讲呢啲咩嚟嘅，就话防疫针。佢哋打嘅，咁打完之后咧，佢哋就撤退啦，咁就留翻呢啲女人喺度啦，咁就等啲美军咧上到去嘅时候，占领咗嗰笪地方个岛聚之后咧，跟住咧就同呢啲女性性交嘅时候咧，系惹咗呢啲咁嘅病， 即系暴行症啦。 系啦，其实你谂下，如果要你死都未咁恐怖，要你有啲咁嘅病咧，系散播咗一种恐惧同绝望。 嗯， 因为呢一种病咧，最恐怖嘅地方咧，系会令到咧你嘅生殖器啊溃烂流脓啊，同埋冇大效药医治嘅，仲要会死嘅，即系可能讲紧系几个礼拜到咧就会死嘅。咁我去咗第四幅图啊，系啦，呢一个咧就后来咧嗰啲检查检验咧就见到啲土著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其实后来你知佢哋检验。感染咗呢啲病咧都会死，咁翻翻嚟先，呢张图实在太过重口味啦，系翻翻嚟先吓。好啦，咁咧，但最得意一样嘢咧，最奇怪一样嘢咧，喺战后咧，日本同美国双方咧都冇乜点提过金马计划。 嗱，有一个最有可能嘅解释啦，咁因为违反武士道精神咧，佢通常咧都系会尽量避免提起啦。 系啦，冇错。 因为呢个自己偷嘢唔通话俾人听咩？即系作恶就话俾人听。 即系做啲衰嘢啦，唔讲。 咁美军咧系因为佢濑咗嘢啦，咁 军纪唔严谨啦。 系啦，所以可能就避免提起啦，啲伤心事啊避免提起啦，咁样。 即系两边咧，其实喺战后咧都冇乜点提起，但系最惨就系、是、即系害所 最惨系啲土著啦。嗱，好老实，战争咧点解咁恐怖咧？就系、是、你最弱嘅嗰个群体咧，就一定系最惨嘅。 系啦， 你即系你可以想象下啲土著系完全喂又唔知道做乜、你两个打交关鬼事咩？我喺侧边，即系我咁啱咪住喺度嘅啫。你两个打交，跟住又搵我嚟搞， 系啊，系咪？所以都好惨嘅呢件事。系啦，好啦，咁我哋又镜头一转咧，咁就讲一讲咧，咁入。军咧喺二战时期都犯下好多性罪行嘅，咁 当然啦，呢、這个我哋祖国系 系啦， 即好多记载噶啦， 系啦。咁佢哋好多时候特地方咧就奸淫啊掳掠啦，咁奸淫嘅时候咧都好容易会濑嘢嘅。咁我哋去一去5A 啊，咦？呢、這个咩嚟嘅？突击一番、啊。 突击一番，嗱，你听个名好似好哇劲，即系嗱呢个咧，其实咧系当年咧日军咧一个军事物资嘅嘢嚟嘅。 系 咁呢个咧，嗱，你听个名劲啦，即系我谂系差唔多系一番啊嘛，突击一番啊嘛，咁劲嘅名同一锤定音应该系差唔多咁劲。嗱，其实咧讲真咧，呢个咧就系一个对付 呢个性病嘅一个君子物资嚟嘅。咁、其实咧就系我哋而家咧所讲嘅避孕套啦， 安全套啦，安全套啦， 系成系同一样嘢嚟嘅。其实就 五 B 啊， 系啦。咁系啦，系啦，有其他嘅形状嘅，系有其他嗱，其实有其他样嘅。咁呢个咧，好似成个枪袋咁啦，就系、是、装另外一支枪啦，都系咪先？ 咁啊，就避免咗咧，即系呢个性嘅，即系、就是、一啲叫做 传播啦， 传播啦，性病嘅传播啦。所以日本仔啊，都真系谂咗 醒目噶啦，好老实我。 佢阴人嘅时候咧，都惊俾人阴。 系啦，佢会防，即系佢会防。诶、哎，我咁样整你啊，我即系、就是、我一定要防翻你咁样整翻我。 即系不如咁。咁讲咧，佢哋本身咧对于性呢一样嘢都有另外一种叫做制度上嘅睇法。 其实佢哋系真系有好有研究嘅，即系你不得不承认，即系虽然佢哋可恶，但系不得不承认佢哋系真系好尖端咁去研究嘅。 我尖端嘅研究，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佢哋嗰个军纪咧，就更加知道自己啲人揿唔住咧？不如你横掂都揿唔住你啦，不如派翻啲嘢俾你自己去 保留 自己啦，保护自己 啦，保留个军力啦，唔好好似美军当年咁啦，系咪？ 好啦，美军。头先我哋讲开美军啦，就喺嗰度舐咗嘢之后咧，到越战时期咧，美军就调翻转啦。可以睇到幅图啊。嗱，大家睇到呢幅图咧，其实好残忍嘅，佢吊住嗰个系一个小朋友嚟嘅。如果大家睇清楚啲，其实我想讲咧，喺越战时期咧，美国人咧，其实喺越南做咗好多唔见得光嘅嘢。 佢咧又当其时嘅被害者咧，即系佢嗰阵时咧，金马计划嘅被害者咧，而家调翻转咧，变翻一个扑街啦。 系啦，好啦，好啦，跟住，唉、哎，唔好笑啊！真系呢啲嘢我都好。 我翻嚟先啦，系啦， 系啦，系啦，呢张系继续停喺呢度，系啦，好啦，嗱呢张相咧，我就想讲咧，嗱，如果大家睇细心啲咧，其实佢身上面有个女人系扎住咗个眼咧，系绑咗好多手榴弹嘅。咁其实我哋喺呢件事上边咧，就见到其实战争上面嘅残忍。在越战时期，好啦，咁越战时期嘅时候咧，发生啲咩事咧？究竟 嗱，越战时期咧，美军就去攻击呢个越共啦，咁佢哋美军咧，嗱，当年就俾人阴啦，俾金马阴啦，咁佢哋而家咧，竟然咧又做咗一只咧，美军啊，就做咗一只咧叫做春药啊，就嚟到整治呢个越共嘅，咁呢只春药嘅名字应该就叫做系天下第一。春药应该奇淫合欢散啦，系嘛？啱唔啱？应该系我呢一碌盖啫。 呢两个都唔系，呢两个都唔够现代啊。佢嗰只咧叫做咧空人催乳剂。嗱，呢只嘢点用咧？空人催乳剂啊。咁点用咧？佢就首先咧捉咗啲你知共产国家打仗，通常都即系尤其是越南当日咧就即系越共啦吓。就真系有呢个女兵嘅。佢捉咗翻嚟之后咧，就整啲咁嘅药俾佢食，就令到佢咧就俗称。微弱啦，即系我哋叫做春药啦，令到佢咧好辛苦，成身滚啊，要咩？咁从呢一样嘢入边逼供嘅。 哦 ，OK， 呢个就系佢正面嘅用处。咁调翻转咧，阿 Apple 你谂谂。 调翻转咪其实满足到啲士兵添， 系啦， 一举两得 啊！一举两得系啦，因为乘机咧捉嗰啲越共嗰啲女兵翻嚟之后咧，除咗系逼供，仲要淫辱佢哋咯。 Okay， 咁你食咗呢啲咁嘅春药，你就即系叫做你淫欲嘅时候，你唔会抗拒， 唔会抗拒啦。 系、 okay、 啦，但系呢只药咧系令到女性嘅乳房肿胀啦，系啦，会好高挺啦，性兴奋啦。咁其实咧，越南嘅即系当日咧，越共嘅女战士咧系受尽呢啲咁嘅践踏啊、摧残嘅。咁、其实都系战争上面嘅牺牲品。系啦，咁大家咧一定会谂紧，哇！当年你美军咁样，咁其实美国人咧，佢哋自己咧都有自己嘅一套后来。嘅 防治 方法嘅，可以去第八啦。第八幅图，嗱呢一个咧就系、是、其实咧讲紧美军咧就去帮衬嗰啲妓院啊性咁样嘅。咁、其实美国人咧本身佢哋个制度上边咧，佢哋随行咧喺越战嘅时候真系有啲性病医生跟住啲军队。 军医但系专医性病嘅军医， 专医性病即系嗰个军医咧，就永远都喺嗰、那个 军 团入边咧，就负责啲士兵嘅性健康啦，同埋咧佢哋有时咧有啲，其实佢哋唔系叫慰安妇制度嘅，咁佢哋有个制度就系、是、譬如话附近有啲军营嗰度一定有啲妓院咁嘅嘢嘅，咁嗰啲嘢咧佢就长期咧就嗰啲医生咧就 去 检查嗰啲女人，睇惊佢会有呢一个性病嘅嘢传染咗俾啲士兵，就减弱咗士兵嘅作战， 因为之前喺呢个金马计划已经舐过一次嘢啦， 系舐得好硬啊！佢哋真系自此之后就有个考究喺度，就谂住系预防啦。不过即系呢个叫奸有奸书啦。好，我哋九 A 啊。 嗱呢啲就 喺好靚女喎、 啊。呢啲當年咧越共咧，我哋叫做 女兵隊 嘅女兵啦。其實你見到佢哋好多啲氣宇軒昂啊，都 OK 嘅。佢揸住嗰支應該係 M3嘅黃油槍嚟嘅，支應該係老獲美軍嘅槍械嚟嘅。咁其實我哋想講咧，越南人、即係越南嘅 戰士啦， 都好標誌嘅啲樣。 係啊係啊，而家都係嘅其實。 係啊係啊，即係大家唔好睇小呢個國家。一來民風都比較強悍，二來就係本身嗰啲女士啫，即係比較標誌嘅個樣。好啊，可以去九 B 啊。 九 B 系啦，大家可以咧 将个妓院里边啦，应该 将个 focus 咧喺只美国大兵嘅右手上边啦，系啦，啊睇右手做紧乜嘢咧？ 哦，佢呢个应该就系呢个飞龙探咩？系咪飞龙探分手？ 唔系呢啲叫 周星驰睇得多系多啦。 唔系啊，叫咩爪啊？先我唔记得咗啲，唉，讲得好边啊！嗱，即系我想讲， 爪波龙爪手， 系啦，啊，穿心龙爪手， 穿心龙爪手。 咁其实当日咧，佢哋嗰个生活都系好唔检点嘅，佢哋去到边度都系搞呢啲咁嘅嘢。后来咧就得到咗一种咧，我哋喺越南入边好出名嘅一种病系乜嘢咧？ 哦，系叫越南玫瑰嘅。 系啦，越南玫瑰。咁越南玫瑰咧，真系美国佬当日喺越南度惹嘅性病，而呢一种咧系一种梅毒嘅变种嚟嘅。 系啦， 变种到系乜嘢？变得几咁厉害咧？ 听闻啦，佢哋个生殖器咧系会一块一块肉咁样甩落嚟嘅，咁即系嗱，你听到都痛不欲生啦。 系啦， 咁你仲点打仗咧？ 系啦，变种梅毒，所以咧当日其实你话佢哋淫乱，但淫乱系有代价咯。去十一第十幅图啊，系啦，嗱佢就嗱呢一个就一个系啦性器官嘅特色啦，就一块块咁样喺个 变种变异啦， 龟头附近咧就变异啦，即系佢会结焦咧，一块块甩出嚟系好核突，好恐怖，同埋咧佢呢一种越南玫瑰咧系即系佢个发病嘅率系好高，即系之前我哋讲 一中就真系嚟噶啦， 梅毒咧就有隐藏性噶嘛，呢一种咧就系大爆炸嚟嘅，呢一种所以呢一种系变 呢个核弹嚟嘅， 核弹但系更加之难，即系如果核弹系如果原子弹恐怖嘅话咧，就核弹啦， 佢就系核弹级别啦， 核弹级别啦，系啦，就好劲抽嘅，好啦，再去十一啦。 呢个另外 呢啲就系另外一个大特写啦，系啦，就系嗰啲系啦，好翻翻嚟先。 点解话奸有奸书呢，就真係天有眼啦。即係虽然佢嗰陣时美军呢係喺呢个金马计划里面呢係被害者啦。咁跟住佢喺越共嘅时候呢做咁多阴质嘢啦。天有眼啦，我有恶报啦。佢就諗住喔用整春药又好，跟住又有随行军医可以防。即係又有攻一攻一手都好啦，都奶嘢嘅。原来到最尾都染上咗越南玫瑰呢一种病啦。 但最恐怖嘅地方呢，好多美军呢就将呢种病带翻去， 再带翻祖家， 系美国本土嗰度啦。喺美国本土就真系开枝散叶啦。呢个玫瑰花， 而家仲有冇咧？ 有嘅。咁我成日咧系细个到而家都听啲长辈讲越南玫瑰，越南玫瑰，我系知性病嘅一种。但当我咧不停咁睇啲历史资料咧，就知道原来系一种强劲嘅梅毒咯。咁样梅毒咧嗰个医治咧，其实并不是百分百可以医好嘅，即系可以禁住佢，但系就唔能够百分百咁医好佢咯，因为佢嘅抗药性都比较强。 因为佢变咗种啦， 变咗种啦，系啦，仲发到成个头都烂 咁样嚟， 系啊。咁我哋启示部分就想讲讲咧，其实古至今咧，呢个性健康咧，对于我哋人类嚟讲咧，都要好紧要， 重要啦，当然 系啊，即系大家唔小心嘅话咧，就好容易会真系会濑啲咁嘅嘢翻嚟啦。 大家尽量小心啲自己身体啦。其实咧，你小心自己身体咧，系百利而无一害嘅。 系啦，咁嗱，头先我就所讲咧，第三节嗰啲系战争嘅例子，就我想讲系比较极端啲嘅，甚至乎金马计划呢个金马博士咧系有记载曾经相信佢同埋七三一部队佢哋咧系有一定嘅联系嘅，即系话 似样噶，即系佢哋又系用生物。 系啦， 武器 嘅系啦，因为佢系比较用啲我哋以前咧所讲嘅古老少少嘅方法啦嘅，爱嚟做一啲生化武器啦。但系当然啦，喺长春嗰边咧，即系东三省嗰边咧，佢做嘅研究又唔同啦。嗰种细菌研究就唔会话 嗰啲残忍好多倍啦。 系啦系啦，嗰啲系可能系啲，譬如话撒啲塞拿啊，俾嗰啲去啲中国军队嗰度啦。 最恐怖系佢哋嘅实验室啦，即系呢个好出名啦。 啲炭疽病啊嗰啲啦。咁其实呢对于战争嚟讲呢，无论系任何嘅生化嘅武器 都系恐怖㗎啦。 又或者用呢啲咁嘅武器呢，我都觉得系好饮酒。 好啦，嗱而家趁住有咗少少时间，我都要即系 有少少警告字句啦，咁样讲下啦。嗱，有任何人士，即系网友又好，朋友又好啦，如果怀疑自己染有梅毒或者系染有呢个性病咧，就必须要及早求医啦。卫生署咧，香港卫生署咧，社会卫生科嘅诊所咧，系会提供呢个全面嘅检查、治疗同埋辅导嘅，一切服务咧都无需经过医生嘅转介或者介绍信嘅，你自己去，你觉得怀疑你就一定要去睇，系啦，所有资料咧亦都绝对保密嘅，大家放心去睇啦，系啦。 好啦，咁啊喺呢一节嘅尾段咧，我再有一个呼吁啦，咁而家天气转冻，咁奉红十字会嘅呼吁咧，其实希望大家咧，年壮嘅人士啦，都希望去捐血嘅，因为我早几个礼拜前捐咗，咁佢都同我讲话，其实血库系唔够血，因为好多血制品咧就唔系话我捐咗一次之后咧就可以用好耐嘅，可能有啲系几日嘅即系用到， 所以摆得耐嘛， 唔系摆得耐嘅好多血制品咧，咁变咗希望大家咧睇完呢一集啦，咁 踊跃啲去帮助啦， 系啦，咁又可因为使用红十字会咧都有个测试咧。 我唔系因为呢样嘢而去捐嘅，好老实。 咁如果濑咗嘢嘅话咧，红十字会咧都帮你检查到出嚟嘅、 啊。即系唔好， 嗱，我帮你打，你唔好笑啊！我帮你打出 边。即系大家唔好谂住顺便咁样做，系啦，我哋唔鼓励嘅。 今日我哋有啲听众有啲阴嘴笑啊！嗱，咁其实咧，我希望咧，大家都即系做翻啲善心嘅嘢啦，希望帮助到个社会啦，咁希望大家都为呢个社会出一分力啦。好啦，喂，今集时间差唔多又 over 咗， 系啦，下次再见啦。 下集同一时间下个礼拜五再见啦，拜拜。 拜拜。